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北斗企鹅制作播出的多人小说剧《狼行成双》，作者乌哲， 第125集。虽然回复很简单，不过边南算是松了口气，这至少说明老爸没事儿，对自己的怒气应该也消了一些了。边南把手机扔到一边，闭着眼躺到了床上，不想洗澡了，也不想洗漱了，就像是这一段时间以来的疲惫全都醒过来了似的，累得只想马上睡觉。早上第一遍手机闹铃响的时候，边南很不情愿地睁开眼睛，发现自己昨晚上睡着的姿势一直保持着没变。时间还够，他起床去洗了个澡，拿出最后一套干净衣服换上了，把这些天攒下来的衣服扔了几件到洗衣机里洗着，然后出了门。秋意起得也挺早的，边南吃早点的时候给他打了个电话，他已经准备出门去补课的那套房子了。 去补课？ 今天不补，跟房东说下个月不租了，然后再跑跑看看有没有合适的房子。你睡怎么样？ 挺好的，倒下去姿势都没有变，就到天亮了。二宝还好吗？ 还成，昨天晚上又哭了一会儿，早上起来还好，去上学了。 我发现二宝还真坚强。 嗨，我弟嘛。 得了吧，他要跟你似的不好，我前阵一直担心你会突然嘎嘣一下就倒了。 不会，我有数。 哎，就这话可别再说了，你有数你有数你有什么数啊。哎，大宝啊，以后别这样了，你看这一方面你学学我，有事别憋着，该哭哭该生气生气。 知道了，跟你学。 早上到展飞的时候，石江正挨个球场转着，边南看到他就立马浮现出昨晚上他手提水管站客厅里的样子，还有出门差点摔了的样子，尴尬和想笑的感觉交替翻腾。石江往这边看过来的时候，边南都不知道该把什么表情放到脸上了。石江看到他没什么特别的反应，扫了他一眼就走开了，跟平时差不多。边南负责的几个小姑娘学员进步还挺快的，虽然还有点花架子，不过要只看姿势都挺有正式球员的范儿，只是打过来的球都还是软绵绵的。边南站在场地里叹了口气，看着对面叫李欢欢的姑娘， 就你这球我拿个羽毛球拍都能接住。哎，对了，就这样。 边帅，这球我已经用尽我毕生吃零食的力气了，我要休息。 那休息五分钟吧，另外换个称呼行吗？ 边小黑。 李二欢。 哎，再叫一次我去投诉了啊。 哼，欺负我没地儿投诉是吧？ 几个小姑娘上一边聊天休息去了。边南坐到椅子上，拿出手机看了看时间，这会儿老爸应该没什么事儿。他按下了老爸的号码，手机里响着拨号音，他突然有些百感交集，说不上来的有点紧张，有点害怕，但也有期待和内疚。想了挺长时间，电话接通了，那边传来了老爸熟悉的声音。边南叫了一声爸，接着就说不出话了，也不知道该说什么。他有点后悔自己打电话之前没有先彩排一下，想想台词。 怎么不说话呀？ 我说什么呀？ 是不是没钱用了就想起你爹来了？ 不是。爸，我想回去看看你。 现在天已经开始有些转暖， 边南每天骑着自行车上下班，感觉也不是太痛苦了。不过今天决定回家，他还是坐了公车。他怕边星宇看到他骑着秋意的自行车会有想法。到家门口的时候，他突然有些紧张，躲到小花园里给秋意打了个电话。 我觉得我太紧张了，我怕门一开我啪一声就跪地上了。 那是你爸，跪就跪了呗，当初跑出来的时候不是挺硬气的吗？ 靠，那要里边站的是编号呢，万一是边星宇呢？ 那你开门之前先报警门框。 滚蛋。行了，我跟你说了几句我不紧张了，我晚点再给你打电话。 哎，别吵架啊，他要想骂你你就听着。 知道，我不会跟他吵的，吵不起来了。 经历了失去邱爸爸的痛苦之后，边南觉得老爸对他再怎么生气，要骂要动手还是要怎么着，他都会忍着。虽然跟老爸之间始终无法做到亲密无间，也始终没办法感觉到那种对父亲的依赖，可这毕竟还是他爸爸亲爹，一旦有一天失去了，再想念也见不到了的。边南出门那天没带钥匙，在门口站了一会儿之后，他按下了门铃。之前已经跟老爸说了今天晚上回来，不知道开了门之后会是什么情形。门很快打开了，站在门后的是林阿姨。 小南回来了。老边，小南回来了。 知道了。 老爸声音里透着一丝不耐烦，但边南进了屋还没等换好鞋，老爸已经从楼上下来了，最后几级楼梯才放慢了脚步。边南赶紧飞快地换好了鞋，往老爸那边走了过去。 爸， 你这是要饭去了吧？脸色这么难看。 就是没太睡好， 估计也没吃好吧。我看看菜去，今天都是小南爱吃的菜，你爸开的菜单呢。 我不知道他爱吃什么。 有肉就行。爸，你 挺好的。 哦。 边南犹豫了一下，脱了外套也坐到了沙发上。阿姨和保姆在厨房里忙着弄饭菜，边星宇和边浩不知道在不在家。客厅里只有边南和老爸两个人对着电视沉默着，简直尴尬得有点撑不住。老爸比他黑多了，边南在他脸上完全看不出他脸色如何。老爸泡了茶，倒了两杯。 这阵儿住在哪儿？ 问朋友借了套房子住的，这两天耕地了申请，跟展飞申请了宿舍，过半个月差不多就能批了。 不打算回家住了？ 申请的时候没想这么多。 住宿舍就住宿舍吧，当锻炼了，反正以前也住校，周末回来看看吧。 嗯。 老爸问了问他最近的情况，再次对展飞的工作表示了一下不看好，没有再多说别的。边南本来以为老爸会说到秋意，他都已经在脑子里打了很多各种版本的草稿，结果老爸并没有提起。厨房那边传来菜香时，边南听到了有车开进院子里的声音，估计是边浩。 小浩回来了，饭好了没？ 马上了，洗手准备吃饭吧。 吃饭。 边星宇没在家？ 跟同学出去吃了。不管他，我们吃吧。 边南听出来了，这意思大概是边星宇知道他今天要回来，所以躲出去了。边浩进屋之后看到了他，没有说话。边南有些艰难地冲他点了点头，打了个招呼。以前他跟边浩见了面不会有这个步骤，不吵架的时候 基本就当对方是空气。但现在毕竟不同，编号给他转的钱，无论是出于什么原因，总归这回是帮了忙。几个人坐到了桌边，今天菜很丰盛，边南心里有些过意不去。他这一跑，似乎家里也没安生，连带阿姨看上去精神都不太好。一顿饭大家都没太说话，基本是阿姨问问边南的情况，边南挨条回答。 以后别这么冲动了，你爸脾气急，你再一急，这急一块去了怎么行啊？ 以后不会了。 吃完饭，边南回了屋，正想给秋意打个电话汇报一下，门被敲了两下。他过去开了门，老爸走进了他屋里。边南不知道老爸是不是要和他谈秋意的事儿，门也不知道是要关还是开着。 爸，要上去陪你喝茶吗？ 没事儿，就说两句话。我晚上跟编号还要出去谈事儿。你最近有没有联系过你妈？ 我妈？没有啊，她怎么了？ 她给我打了个电话，劈头盖脸一通骂，骂得挺难听的。她那人，你知道的。你要不有空去看看她？我知道你为难，但是她毕竟…… 我知道，我过两天去看看。 那行吧，没什么别的事儿啊，今儿你就在家住吧，明天直接去上班。你的事儿我想了想。 哦。 我接受不了，不过我也不打算管了，我年纪也大了，管不来那么多，你成年了，自己的事儿自己把握着吧。 没等边南回答，他走出去关上了门。边南瞪着门站了好一会儿，才一屁股坐到了床上，有种长长的舒出一口气的感觉。虽然老爸这个答案并不是他期待的，也还是透着无奈，但依然让他觉得全身都轻松了，往后一躺倒在床上，半天都不想动。展飞那边宿舍不到一星期就批了，边南心情不错的去办公室领钥匙。顾伟说这回批得比较快，往年新员工申请未必能通过，而且时间怎么也得半个多月。边南看着手里有石江签字的申请表格，总觉得这是石江给他开后门了，没准是希望他快些把房子还给杨旭。展飞的宿舍还不错，不是单人间，跟学校宿舍差不多，只不过不是架子床，两人三人的都有。边南这间三个人，另外俩是入职三四年的教练，有一个听说快结婚了，正准备把宿舍让出来。其实边南在宿舍待着的时间不多，下了班他都先往秋意家跑。秋意已经赶着这月到期把医院旁边的房子退了，这阵儿正忙着找新的房子，每天白天补完课就到处看房子。边南帮不上什么忙，只能是每天赶着过去陪着秋燕。 每天12点准时更新，点击订阅可以看到每日更新哦。欢迎大家订阅、转发、分享，多多支持狼行成双。